是一次幸运的召唤，每一份福彩公益金点亮的都是一个新的希望。北京福彩，为你生活增福添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荐委员会专家呼吁对超重肥胖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城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岁至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9%和10.4%。那么，如何开展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超重肥胖率的不断上升会对公众健康带来怎样的严峻挑战？医疗卫生小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如何做好肥胖防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治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童云红律师，欢迎童律师。 哎，你好，传艺，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注册营养师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最近呢，有一组数据呀，引起了卫健委专家的重视。我国城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者是肥胖。那么首先呀，想请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界定肥胖呢？童律师。 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发布的一个成人体重判定这么一个标准，它是这么说的啊，由于体内脂肪的体积和脂肪细胞数量的增加导致体重增加，或体脂占体重百分比异常增高，并在某些局部呢过度沉积啊脂肪，那么一般来说用于肥胖指数，那么英文简称呢叫 BMI 来进行判定。那么如果说这个脂肪在腹部蓄积过度呢，叫中心性肥胖，也通常的用腰围来进行判定。那么这肥胖指数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理论上讲呢，这个合理的体重呢是24以下，如果大于24，小于28，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属于超重。如果大于28 ，BM 大于28的话，那就是已经属于肥胖了。对于中心性的这种肥胖呢，主要是看腰围，男性的腰围呢如果大于90厘米，女性的大于85厘米，那么就属于中心性肥胖了。那么这个呢是目前呢咱们国家的一个肥胖的标准。 是的，那王老师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和认识肥胖呢？ 那在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判断的指标就是体脂指数，我们也会在一些资料上看到 BMI 这个简称也是体脂指数。那这个体脂指数算起来也很简单，用自己的这个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是单位是米，就得到自己的体脂指数了。但是就是这个指标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有一些运动员或者是长期坚持运动肌肉比例特别高的朋友，这个指标就不适用了，可能算下来已经超过24了，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这个肥胖超重的问题，所以就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一个腰臀比的指标，可以粗略来判断。腰臀比呢，指的是我们腰围和臀围数值的比值，通常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值啊越小越好，所以当男性的腰臀比啊如果是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腹部的脂肪太多了，就可以称为中心性肥胖了。那么一般是用这两个标准来评判。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儿童青少年，那判断标准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是6到18岁的孩子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筛查标准，也是先算出孩子的体脂指数，然后对照这个表，根据不同的年龄去判断。那如果是6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比较简单，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生长曲线图，也是按照年龄去找一下孩子这个年龄应该体重在什么范围，身高在什么范围，这样去判断一下。 是的，那么肥胖啊也被定义为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目前呢，国家已经将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纳入了健康中国2023规划纲要，将合理膳食和重大慢病防治纳入了健康中国行动。那么肥胖啊，作为一种慢性病，为什么会引起专家的担忧呢？佟律师您怎么看？ 以前啊，咱们都一个观念都认为啊，吃的胖胖的是有福态有福相，但其实呢，这个肥胖呢，在医学上呢，它是一种慢性病。那么这种超重也好，有的时候还没达到肥胖，但是超重的，超重和肥胖呢，它和人类很多疾病呢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冠心病、脑中风，这些呢都是大家都知道，直接可能都是非常危重的疾病，一旦发生之后，很可能不是偏瘫甚至死亡的一个后果的这种疾病，都和肥胖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害怕的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癌、肝癌、卵巢癌、胰腺癌等这些疾病也是和肥胖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些肥胖啊和这一些疾病都是相关联。所以呢，刚才说的肥胖指数 BMI 呢 ，BMI 指数呢与过早死亡率呢是存在着密切关联性的。那么当然啊，有可能就是说肥胖指数体重不足过轻也会有，所以我们经常说 BM 指数呢和过早的死亡率呢存在着一个 U 型的一个关联，或者说锥形的关联。 U 型的关联就过轻它会导致，那么当肥胖超重的时候或者肥胖的时候，它也会导致死亡率增加。那么这个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同时呢，肥胖呢还会导致一些社会和心理的问题。很多呢肥胖者呢会对自己的体型感到不满意，会出现一些自卑，出现一些社会心理问题，那么甚至呢会对一些社会的正常的活动呢造成一些畏惧，他害怕交际，害怕交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那么由此还会引发一些呢把减肥作为时尚，甚至采用一些不理性的一些减肥方式。不减肥，他的心理就没办法，他的心理就会出现问题，还会产生一些厌食症。所以呢，肥胖呢，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害。 嗯，是的。那么王老师，您觉得肥胖作为一种慢性病啊，为什么会引起专家的担忧呢？ 就是肥胖这个问题，现在不光是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在担忧，可以说全世界的这个专家们都非常担心。有人说呢，肥胖是万病之源，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夸张啊，因为就是肥胖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它真的是那种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打击。那肥胖呢也就被认定为我们国家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首先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比如说会促进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包括高尿酸血症的发生。而且如果是已经得了这些疾病的朋友，如果你再肥胖了，那你的病情会发展得更快更严重。同时呢，肥胖还会增加很多癌症的风险，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等等。那么您想，这个肥胖导致的这个三高四高，最后肯定会发展成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脂肪肝啊、痛风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病。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疾病也跟这个肥胖有关，比如说哮喘。肥胖大大增加哮喘的发病率。再比如说一些女性过度的肥胖之后，她可能生育都受到影响，比如说她的激素水平可能会有异常，雄激素太高，雌激素太少，那么就引起一些不孕不育的问题，那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幸福、社会稳定。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没有把肥胖当成一种疾病，那就是如果你体检发现你高血压了，你可能第二天赶紧上医院去看，但是你发现自己肚子大了，你可能觉得没事儿，最近可能有点发福了，不会认为这是个多大的问题。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把肥胖的危害性啊就更放大了，因为这是一种忽视呢，它就会引起更多严重的问题啊，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是的，其实肥胖呢不仅会对个人造成影响，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系统造成压力。那么研究指出呢，中国已经成为肥胖人口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呢，肥胖已经成为公共健康当中主要的问题和重大挑战。在过去40年当中啊，中国人群当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啊成一个正相关，都在飞速攀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两位觉得肥胖趋势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呢？佟律师您怎么看？ 那咱们中国人群这种超重或者肥胖的这个因素呢，可以从三方面来考量。第一个呢就是系统因素。 这个系统因素啊，主要是指啊，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府政策等大环境的一些因素啊。在这个咱们都改革开放以后的过去的40年，中国这个经济呢是飞速发展，带来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转型，制度的、群体行为的、营养摄入习惯的这方面的转型，而且呢，科技呢也在进步，也拉动了这种农产品的创新，它降低了食品的价格，刺激了这种食品的消费，带来了一些能量过剩的问题。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科技的进步呢，比如说我们汽车，那么汽车的普及，它在很多问题上就节省了劳运动的这种强度，那么节省了这种劳动力上面呢，也取得了显著的一些成效，所以呢，导致人类体力的活动减少，它的消耗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吃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也好，还是现在这种高节奏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好，带来一些快餐，那么获取呢一些垃圾食品的这个途径啊也非常便捷，那么也会导致这种对这种系统环境也会造成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前面我讲到的，可能咱们以前的意识里就认为一个人能吃是福气，吃的胖胖的是福相，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那么也会呢系统性的一些问题呢都会影响着人们的这个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境驱动的这个因素，那么它主要包括城市化、城市规划、建筑环境、食品系统这种环境的一些问题。那么城市化的问题呢，咱们都知道，咱们1980年到2019年，咱们的人口比例啊，从19.4%一下子增到60.6%。那么这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呢融入城市，那么城市人口的扩增，那么重塑了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模式，那么原来的高消耗的能做这个干农活的一些劳动啊，逐渐的比一些加工制造服务业一些低强度的活动所取代，那么这种体力的劳动的强度在减少，也是造成了这个超重或者肥胖的原因之一。就整个人群他这个体力活动、体力劳动的这种比例啊，这种量都减少了，所以也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个人的一些因素啊，个人风险性因素，那么包括呢这个饮食、体力活动，包括遗传的因素，还有社会心理的因素。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几十年来那个中国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尽管大家都觉得我现在吃的少了，好像整体能量我是摄入的能量是降低了，卡路里是降低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相对的我们的活动也在减少，经过抵消之后呢，最终呢还是说能量过剩状态。而且呢，虽然整体能量摄入减少，但实际上呢，我们的一些脂肪的摄入量却在增加。我们的脂肪率是82年到12年间，脂肪的摄入从18.4%上升到31.5%，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问题，咱们饮食结构还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以前的粗粮少了，蔬菜类少了，现在是精加工食品、高糖高脂的食品多了，动物源性的一些饮食多了。那么相对的呢，这种蔬菜啊、粗粮啊，这一种以前的这一些杂粮啊，这些饮食少了，所以呢，它又是加大了这种能量的整体的摄入。 嗯，是的。那王老师，您觉得肥胖趋势背后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呢？ 对，就像您说的，过去30-40年，我们国家的肥胖率一直在增加，而且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全人群都在增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水平提高了，那我们的生活条件包括生活方式都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在饮食上。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食谱可能以前呢是这个粮食类、这个蔬菜等等为主，现在呢，我们餐桌上的动物性食物、肉蛋奶鱼这些大大的增加了。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30-40年前想靠吃精米白面吃饱，那很奢侈，对吧？也很幸福。可是现代人呢，说吃口粗粮可能都是一种忆苦思甜，或者说一种健康的时尚了，很少吃到这种粗杂粮。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市售的一些预包装食品啊，也在我们食谱中增加了。你像很多的上班族早上就吃点零食点心，对吧？加餐吃个面包啊，吃个点心等等。还有很多的孩子都会拿这些饮料当水喝，这是饮食习惯方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就是现在的工作啊，像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几乎一直坐着，户外的时间很少，那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肥胖率。那除此之外呢，比如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睡眠不足也是一个导致肥胖率增加的原因。还有我发现一个因素，就是这种容易导致肥胖的生活方式啊，它是相互影响和继承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一家子都胖乎乎的， 或者说爸爸妈妈体重超标了，孩子呢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胖，那这其实就是家庭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你比如说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备点点心零食，隔三差五就下馆子，对吧？回家之后就躺着看手机，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其实很难不被同化的。另外就是这个现代食品加工工业整个这个行业可能会做的我们做的一些就是好吃的预包装食品往往可能不太健康，而那些健康食品呢要么口味不太好，要么呢可能太贵了。那其实这就是变相鼓励消费者去选择那些容易发胖的不健康食品。所以我就觉得是从个体的生活方式包括整个社会的层面都会有一些因素导致我们肥胖率就不断的增高。对， 嗯，是的，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其实个人的风险因素对于肥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了饮食、体力活动、遗传易感性、社会心理因素啊等等。那么近几十年间呢，中国的饮食结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数据分析呢，1982年到2012年之间啊，即使人们的整体能量摄入在降低，但是呢，脂肪摄入量却在大幅攀升，从 18.4% 攀升到了 31.5%。 那么佟律师，您觉得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做好肥胖防控呢？ 我觉得是可以从三个方面这个入手。第一个呢，就是一般人群的这种普遍性的干预，第二个呢是高危人群的这种选择性的干预，第三个呢是对已经达到了这种肥胖症或者说有甚至有并发症这种对患者来言了，他都成为患者了，对这种患者的一种针对性干预。那么首先讲一下呢普遍性的干预。那么普遍性的干预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要对相关的一些群体要进行一些群体的预防，要把这种监测这种超重啊，预防肥胖啊，作为一个预防慢性病的一个措施来说。可能我们讲慢性病不讲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可能我们没把肥胖列入一个慢性病的预防。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把肥胖作为一个慢性病的预防的一种重要措施来进行。这个来抓，定期来进行监测这种抽样人群的一些体重的变化啊，它的一些变化的趋势啊，一些肥胖发生的原因啊，这个对它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普教育。那么同时呢，就是叫刚才说的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宣传教育，主要是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肥胖它的危害。如果大家的意识中还是认为越胖越有福的这种观念呢，是很危险的。那么，就告诉大家呢，应该怎么样子来控制体重，减少肥胖。另外一个呢，要自我监测，那么你的体重呢，这个增长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对体重这个肥胖所发生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这高血糖就糖尿病啊，还有冠心病这些隐患。都应该呢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那么第二个呢，主要是对高危人群的一些选择性的干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经过普遍性干预之后呢，有一些呢特别肥胖的，甚至出现并发症的这些高危人群啊，那么要对他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干预措施，包括对他呢进行普及一些知识和技能，改变一些呢不良环境和一些生活方式，那么增加呢相关的一些。这个体力活动、体力运动，那么对这些呢，是可以通过学校也好、社团也好，还是咱们社区也好，对这个通过筛查发现这些高危个体，对这些高危个体呢，要进行监测体重了，也对他进行一些干预啊。第三呢，就是对肥胖患者的一些针对性的干预，这一些呢是已经超重或者肥胖，已经明确他已经达到病理状态了。那么这一些呢是要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干预，让他长期进行的一些体重的监测，制定一些减重的一些目标，长期呢坚持呢减少膳食中的热量，那么参加相关的一些体力活动，那么还要对他进行一些知识的培训讲座啊。另外呢一个呢还要重点引导做好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排查，这样子呢通过一些综合的方式啊，对这些肥胖患者的一些针对性的干预。 嗯，是的，那也想请王老师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做好肥胖的防控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那这就说明其实饮食营养对于肥胖防控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展开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肥胖或超重的问题，我想要进行一些改善，那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改变观念，就别想着我要坚持减肥， 因为坚持这个词儿，我觉得本身你就代表着你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其实就相当于上来就暗示，哎呀，自己这个体重控制是很痛苦的，很难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负面效应。不要天天发誓说我一个月要减10公斤，而是应该把这个调整体重的目标降低一点，时间拉长一点，比如我半年减个10斤，甚至1年我减个10斤，因为这样才比较无痛，无痛了才容易执行，才能够慢慢的把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养成，才能融入生活，自然而然的坚持。那么第二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不良饮食习惯，但是不要说我一上来我就颠覆我所有以前的不健康饮食习惯，我都改掉，一次改一点点其实就挺好。你比如说你定了个小目标，我3个月我不喝奶茶，不吃外卖，不吃甜食，结果发现根本就坚持不了1个月，然后很沮丧，一沮丧再吃点甜食，那就恶性循环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点滴去改变，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吃外卖的时候先用开水把配菜涮一遍，去掉点油，那或者说我们喝奶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选择不加糖的，或者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涮菜后吃肉，而且不要喝汤。我们在家做米饭的时候，能不能加一小把燕麦啊，或者是小米啊这类粗粮。其实真别小看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长期坚持下来一定会有帮助的。最后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些绝对无痛的小技巧，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饭碗。其实饭碗小了，满满的一碗饭可能跟你以前半碗饭差不多，但是人会本能的觉得，哎，我已经吃了一碗饭了，不少了。另外就是也可以把食物分成小份来吃，比如吃披萨，我们多切几块，这样每块变小了，你会觉得，哎呀，我已经吃了4、5块了，快别吃了。那这样也是一个控制摄入量的方式。另外就是可以吃低温一点的食物，温度稍微低一点呢，能够降低食物的吸引力，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抑制食欲。另外就是也可以选择一些颜色不那么好看的餐具，比如说像深蓝色就是一种对食欲有明显抑制作用的一种颜色。那么这些方式都比较无痛，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这个吃的多的问题，管不住嘴的问题。 嗯，是的，超重和肥胖呢为身体带来了重大挑战，揭示肥胖趋势背后的影响因素与系统性的遏制肥胖爬升趋势同样重要。那么如何从小预防小胖墩儿的现象，怎样健全肥胖问题的健康管理体系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荐委员会专家呼吁对超重肥胖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城乡各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有超过1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6岁至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9%和10.4%。那么，如何开展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超重肥胖率的不断上升会对公众健康带来怎样的严峻挑战？医疗卫生小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如何做好肥胖防控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委童云红律师，另外一位呢是国家注册营养师王璐老师，再次欢迎两位。目前我们看到药物和医疗介入的控制减肥的方式啊有很多啊，也很流行，比如说有一些减重的药物啊，减重的手术啊，中医药辅助减肥，包括针灸啊等等。不过也有评论指出啊，我国的肥胖临床管理体系并不完善，所以两位觉得怎么样能够健全肥胖问题的健康管理体系呢？童律师您怎么看？ 咱们从国家的健康管理体系角度来说啊，我其实刚才我讲到了，其实这种肥胖呢，首先要把它作为一个慢性病防治，这个是要把它纳入那慢性病防治。然后呢，它是因为这种慢性病吧，它主要是以基层为重点，咱们的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推进的这种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让大家呢指导协助帮助大家呢进行减重减肥以及控制体重。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互联网的创新成果，那么依托大数据、智慧医疗、精准医疗，那么针对一些肥胖的一些高危人群、高危地区、高危行业进行一些呢预防和控制手段。那么甚至呢可以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丰富相关的一些这个 肥胖防治的一些手段内容啊，那么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啊，比如说在线随诊啊，疾病管理啊，健康管理啊，膳食管理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运动的一些管理啊，这些问题呢，这个推进这个人群的这种肥胖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健康管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大一些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力度，尤其呢要加强相关的一些营养师啊、健康管理师啊这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可能大家觉得呢，一说健康的问题就跟医生相关，那医生当然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在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些营养师怎么样子营养均衡，吃应该是怎么吃，怎么平衡，能量应该怎么摄入，它的比例结构应该是怎么样，这些呢都需要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的帮助。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高咱们中医健康的这种服务能力，那么要发挥咱们中医的这种预防保健的特色。其实我们中医都讲究平衡，讲究阴阳平衡，其实中医的东西啊，它其实我弄得好，它对咱我们日常健康生活，那么其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健康体检咨询的一些健康服务，而且呢要是像全民的。那么尤其现在咱们肥胖的，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小孩、青少年、儿童、学生，这个都胖的都挺多的。在这一块呢，我们特别要加强这个青少年、儿童这一块的这个宣传预防，那么鼓励呢发展适合其成长特点的一种体育啊健身服务。 是的。那王老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健全肥胖问题的健康管理体系呢？ 就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药物的和医疗介入的一些手段，那其实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肥胖之后的应对手段。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肥胖的防和控应该更进一步的去结合，尤其是在预防上要加大力度，重视咱们整个社会对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干预。你比如您刚才提到的临床营养师，现在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有临床营养师，但是呢这个他们的作用往往是配合其他的科室完成对这个临床病人，比如说糖尿病人还需要控制血糖，对他们进行一个营养配餐的指导。在这个超重肥胖的预防和干预上，其实很少会有这个超重或肥胖的患者去主动寻求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那除了这些医院里的临床营养师，我们国家还有注册营养师、公共营养师，那么这些人才在发挥这个肥胖预防的这个方面的作用，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再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减肥药物，其实我们国家目前批准上市的减肥药就奥利司他这一种，而这种药物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这就导致市面上有很多各种鱼龙混杂的所谓的减肥药，那对于真正想减重的朋友呢，就是一种危害。那这个可能一方面需要市场监管，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科研力量投入，把我们这个正规的减肥药开发出来来上市，那这就是科研和政策层面的问题了。最后我觉得还需要国家把这个防控肥胖的这个教育进一步落实。其实我们国家从零几年开始就先后出台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预防肥胖的指南、方案、文件，但是再多的指南，如果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用、怎么做，也挺白搭的。那么把这个政策方案变成我们老百姓能够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知识，其中啊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地方政府对这个方案的宣传，我们社区对这些防控肥胖措施的这个推广，就像现在推广这个垃圾分类一样，我们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对员工的这些肥胖防控的行为进行一些鼓励啊等等，那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去协作，去共同努力了。 是的。那刚刚啊我们提到的是成年人的这种啊体重的控制和遏制肥胖上升的趋势，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和青少年。数据显示呢，我国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将近2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呢超过10%啊。特别引起注意的是，6岁以下超重肥胖问题呢，农村地区超过了城市。那么两位觉得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这种小胖墩儿的现象啊？从儿童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抓好他们的这种健康管理呢？佟律师您怎么看？ 这种情况怎么办？现在呢，我是觉得是从几个方面可以来预防这种小胖墩啊，就是孩子。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要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呢培养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怎么样吃东西， 那么这里面呢，除了家长要积极学习这个正确的饮食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外呢，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呢做做一些家庭的一些食谱啊，带孩子去逛逛超市啊、菜市场啊，一起去买买菜啊，知道哪一个食物的情况怎么样。一方面呢，增长他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他多活动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呢，还是进行一个家庭分餐制。那么分餐制呢，主要是什么？能看到孩子今天晚上吃了多少的量，他的能量大概是多少？那么他这样子呢，能够帮助呢这个孩子呢控制住这个摄入的这种能量。第二个呢，就是说很简单，就是第一个是管住嘴，第二个你迈开腿啊，迈开腿呢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呢有充足的这个身体活动，要么进行一些出行锻炼，在阳光下健身。那么如果说在可以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让他天天就坐车，尽量让他自己也是通过步行啊、坐公交车啊，甚至骑自行车啊这一些方式。还有呢，平时呢，让他有空的时候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一些家务啊。一方面你让他参与到整个家庭，培养他一种劳动的这种意识；第二个呢，也是减少他，增加他的能量消耗，减少他这个能量的这种堆积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要一定要关心孩子的身体，关心他的体重，经常的给他编这个做一个什么体重的曲线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月体重增加了多少，减了多少，观察他的相关的情况。如果说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孩子，那么我们还是要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员，不要让孩子呢盲目减肥。简单的我不吃饭，就这么简单。咱们说减肥跟不吃饭还是两个概念，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减肥也是一门技术，也是需要科学的方法来减肥的。这个方面，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小胖墩，还有一个呢，从孕妇生出来，就是孩子一生出来8斤9斤，大家而且呢，大家一说，哎呀，九斤好啊，这个夫妻觉得孩子越重越好。其实过重体啊，这个超重这个新生儿的出现啊，其实对新生儿未必是件好事。但大家呢，刚才说的这种意识上觉得越重越好，越那个。那么实际上，从孕妇呢就应该合理营养，这个平衡膳食啊。那么而且呢，尽量减少那种油腻的甜食的摄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饮食和运动的习惯，尽量减少这种小胖墩的出现。 是的。那王老师啊，您觉得怎么样去预防小胖墩儿的现象？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从儿童青少年时期就抓好孩子的健康呢？ 因为控制住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这个体重增长，不光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健康有利，他们还会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下去，那就能够预防未来很多代人的肥胖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有意义。想要预防小胖墩儿的出现，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应该是还在于我们家长。家长一定要多学习，掌握一定的这个健康和营养知识，那就能从小给孩子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饮食习惯。而且，如果家长自己能够在家里坚持健康饮食的话，也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以前在咨询中遇到过很多家长给婴儿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孩子消化不了肉，那就给孩子熬点肉汤，让孩子喝汤吧。其实肉汤里边除了水分和脂肪，其他的营养素真的非常非常少。那蛋白质都在肉里呢，对吧？给孩子喝这些水分和脂肪，那他既缺乏营养又容易肥胖。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校园对孩子的影响。等到孩子上学以后呢，一般学校会有营养师来统一安排食谱，这个倒不用担心。我觉得需要担心的是放学以后啊，孩子们聚在一起吃零食的这个问题。我经常看到中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聚在一起吃辣条、薯片、喝饮料。那这个呢，一方面就是要家长加强对孩子教育，同时学校的健康教育一定要跟上。而且往往我们会发现，孩子对于学校的教育还更听话、更管用。 是的。 那么像我们北京现在的很多中小学呀，就已经引入了食育教育，会定期的请一些专业的营养师给孩子讲解，比如如何选择零食，如何合理安排饮食控制体重等等。那像您刚才提到，就是农村孩子肥胖率可能会反超城市孩子，那这个可能背后的原因就有这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一个缺失。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我觉得就是农村的学校可以多借助一些互联网的资源，将这些比较好的这个健康教育、营养教育的内容啊交给孩子。总而言之吧，我是觉得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更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等层面的一个共同努力。 是的，对于儿童青少年呢，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生活旖旎辗转群沙，